身体康健，事业成功，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上河捋一圈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乐七十二遍，白天晚上 月乐七十 二遍，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方，街坊 乐七十二遍， 王大磊， 脚底英明晨曦 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98里， 发个站吧，加开走5分钟，放真实，冲，加油，双击， 你看人双击那菜味儿， 生抽、胡椒粉、蛋蛋、 胡椒粉， 按摩一下，盐、鸡精、孜然、芝麻、国界粉，油我午餐，砸死他。丢房老虎，放上油，放洋葱辣椒，放糖，千万不要拿手枪就是了， 千万不要拿手就是，就他每回说长句的时候，我都怕他咬舌头，你知道吗？加个放进去，到你们把酱油放进去。 这晨曦不就这么炒菜吗？一天到晚， 晨曦是 放菜，盘子棒。 他不光是这么炒菜，那这还这么吵架，你知道吧？哎， 谁那么炒菜？ 晨曦这人说话声本来就大。 我跟你说、 做一个饭，弄街坊四邻要投诉都。 干什么都急着摆脸的， 你们知足吧。 放姜，放胡椒，按摩一下。 丹丹， 足够搞定了。小月和小月的妈妈都爱吃饺。 我跟你说啊，我这么炒菜是给自己加油鼓劲儿的。就我这样，我跟你说，我们家二月兰还不满意呢，天天我做饭。 你做饭因为你做的好吃，但是你好吃你用不着这么霸道吧。 我跟你说，我这是纯粹的模仿秀。 你模仿的就是那个暴力炒菜哥呗。 没错，特别火。 你喜欢他这种炒菜方式吗？ 我是挺喜欢，但是有的时候啊，他说那几个菜啊跟调料我听不清楚。胡萝卜、发生米、 火腿丁、 火腿丁、小茴香、胡椒粉、 小茴香是小茴香是吧？ 对对对， 胡萝卜就是胡萝卜， 哎， 花生米， 我也不知道这个花生米怎么就变成花生米了。 而且最可乐的吧，就是有一个盘子扔到桌上还碎了。 而且他把那个鸡蛋说的特别忙，单单就扔。 应该是四川人，我感觉，重庆人或者是。不过我觉得陈曦也是，虽然没有这么严重啊，炒完菜一定要拿铲子呀敲锅沿儿，梆梆梆梆梆，好了好了好了。 好人学校以为下课了。 那意思就是得了，看我这拿手好菜出炉了。 对，让我们感觉你是特别不愿意让我们在你那儿吃饭，我们来了给你添了多大麻烦一样，摔锅摔碗拽刀子，你说我们受得了受不了？ 拽刀子， 你那刀子那大菜刀往那干嘛？当当当当当，我们受得了受不了？ 我那不是拽，我那是扔。 哎呦，别提这扔了行不行？ 我给扔过去。 教好几回了。 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个吧，大伙儿看完之后为什么模仿啊？第一，觉得做饭特解气； 哦、 第二，就是哎，觉得还挺幽默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说八两米、冯小强、小微灯，就是那种仰着说的，但是他一说鸡蛋的时候就特别的温柔呢？ 蛋蛋， 因为他这个幽默就体现在他有的时候快，这语速快，突然有这么一慢的，就觉得特别 对比度特别明显、 哦哎。 人家掌握了幽默艺术的规律。 哎，真的，这个是不是人擅长一个什么，就多少有一点点嘚瑟呢？ 你比如说我们几个都不会做饭，你但凡一做饭的时候，你得显出你会做来， 对，你 颠 得 更高了， 你得色。 我 你想那回我去你们家吃炸酱面，我是从房头上 K 吃的黄酱 了。哎呦，我 颠勺来着。哎呦， 更有点要秀的意思。 对， 哎对，其实呢，这个大家都是为秀。其实呢，学做菜呢，他就是他曾经说过，就是说，怕大家呢学做菜很枯燥， 哦、 这样的话既幽默呢，然后让大家能记得住。 对， 他怎么剪那么快呀？那些视频的片段， 就让你重复看呢。 对呀、啊，就为了你记住啊。这个厨师，我觉得还是这么 用心的， 哎， 用心 的。 听他这么一弄吧，我发现印象还挺深刻的。 没 了，你那个温吞水的那介绍 还好， 让人 下回陈鑫你就来一暴力相声。 没，那台上不是净剩嚷了吗？我， 对呀、啊， 你以为呢？ 说相声，谢谢各位。 那旁边那站不了逗哏 了。 对， 哎对， 大家欢迎再说一段，把锅刮了。 大家没法欢迎，我感觉你在这训人呢。不过晨曦好在，也就是 这些年血压太高了，所以也不敢这么演了。 对对对对对，主要是血压的问题。 他好在也就是炒炒菜凶一点。 对对对， 平时这个人还胆小如鼠的， 就用 啊不是要温柔 体贴 体贴的， 就用一个字来 差点把那贤惠说出来。 你这个就什么了，你这有一样嚷嚷我们还能忍，这个叶鹏老叶 哦， 看个电视啊。哦啊，什么 看的那个是动物世界灵长类动物世界、哎、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期节目， 看什么的都嚷嚷，看动物世界嚷嚷吧，看个什么联赛，什么欧冠联赛呀、啊、 嚷嚷，体育比赛那就别说了， 那就别说了，进球 赶一举重比赛，人家没举起来他那使的劲皮带都能崩了。 他喜欢的队伍如果要是赢了，你就听吧，整个楼都是他咆哮式的大笑。 哎对、啊、 咆哮式大笑你知道吗？ 哇哇哇， 他喜欢的球队要是输了，那是咆哮式的大哭。我怎么活呀？ 夏季的联赛看不看嘞？ 那个敲他们家暖气碗，没办法。 没有。 当当当当当当，那是我炒菜呢。 哎呀，实在实在。 您再看旁边王大磊。 王大磊 什么时候看电视还特安静？ 不是，他不是安静，他是睡着了。 王大磊爱看什么呀？ 缺氧。 就爱看现场直播的围棋比赛。 哎呦，哎呦，那有什么可看的？ 他就为图一睡觉有个声伴着的。 或者看什么桥牌比赛？ 嗯， 什么国际象棋比赛？ 对对对， 就爱看这个。 但是王大磊啊，看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啊，甭管多激烈，他都能睡着。 对、 嗯，他就是不能玩、 哦、 哎呦，等到他玩打牌坐庄。 好家伙， 一个三， 哎呦我天 哪，一个三， 可把这张最后一张牌走出去了， 可了不得了。 还有就是点菜的时候，整个馆子就听王大磊点嘛， 拍黄瓜。 这黄瓜得怎么惹着他了，他这么使劲拍的。 腌萝卜。 哎呦， 酱哥的， 酱哥的使这么大劲干什么呀？ 没吃过什么好的。 没， 这个鸡血已经在他身体里边开锅了。 哎呦， 最后把菜都点完了，实在实在没劲儿了，打牙缝里边挤出来白米饭。 哎呦，终于吃饱了，这是。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一见着饭他就这么喊。 每个人的情绪点不一样， 对 吧？ 对对， 他燃起的热情就在吃上面。 对对对，小花燃起的热情就是在道上开车的时候。 哎 呦，就那个那驾驶员那座底下有600多个针，你知道吗？坐不住啊，妈 的！起开！ 对，躲开呀！我撞着你可怎么办呢？躲开！ 叮当。打灯了吗？打灯了吗？你就转。 对，其实那玻璃摇的可严了啊，就谁坐那车里边呢，谁挨骂，外边那人根本听不见、啊、 哦，主要是在内部消化。 哎呦我天哪，路怒症。 哦，那他那车里边还得弄俩刮板。 没有，他这个随时擦。 哦， 擦完嘴啊，擦玻璃。 哦，你下回我跟你说，小花，我给你介绍一个， 嗯， 你别使那个，使外面雨刮器，你里边擦不着，你有什么？ 里边也放雨刮器。 你别弄那个， 里外都放雨刮器。 你买一个就是刷鱼缸那个，两边带吸铁石那，啪，打外边粘一个，里边粘一个。你骂完了之后，你就赶紧就擦。 咋 胡说？哎，擦玻璃那。 哪至于哪至于啊！真是的，那小柱，如果这个电话的内容有助于树立他的形象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命了。 嗯、是吗？ 是，同意，我出资。我出巨资，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这么说。 20， 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离婚。 这个实现不了，因为他还没结呢。 哦， 我认错， 哎， 行不行？ 不是， 不是， 回去回来。 不是，我发现暴力哥他做菜的时候声大点了，大伙儿倒不觉得他怎么着， 绝对不讨厌他， 哎， 很喜欢那种可爱的那种劲头。 对，你在生活当中你要这样可真不行。 对，你说服务员吃菜，完、你拍黄瓜，啪往那儿一泼，碰在这个。 你就别说这个了，就往那里点菜，多少人嫌他 点四个咸菜一碗米饭、 啊、 这么横 横了。又点最后又不钱不够，你说你横什么 啊？点四个咸菜钱还不够，咸菜都免费吃，两块钱米饭钱掏不起。 你也是，就家里那点事儿非得炫得满街都是。 就我说错了的一个错了至于喊吗？ 这说明心态不好。 对， 你看见了吗？ 下回你啊开车的时候把玻璃都摇下来，天窗也摇开啊。 下回你要是老打架就别找女朋友， 下回你要是不愿意就别做饭。 嗯， 老爷要是想睡好觉啊就别看电视。 哎， 这是把别人都嚷嚷醒了。哎，你说哎，这么一邻居天天睡不好觉，你说这上班什么的上学怎么弄啊这？ 也是偶尔的，真说要见天见有这么一位，大家就给提意见，自己就自觉就得改了。 哎，你们知道国际睡眠日这么一个特别 节日吧？知道，有这么个一天， 3月21号。 321嘛，睡觉，关灯睡觉。 你们就说自己缺不缺觉吧？ 缺觉。 缺觉？ 你还缺觉呢？打中午才起床，还缺觉？ 那每天你睡觉之前得呼这个抹那个，耽误一灯钟头。早上起来之后，洗完之后呼这个抹那个，完再画这个画那个的，再出门。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应该睡觉的时间都用在了呼这个抹那个上面？ 对了，有那时间你踏实睡会儿。 那是对自己负责。 嗯，那不是对自己负责。 这是对自己好一点的一种表现。 我跟你说，早早睡比什么都强。你呼这个抹那个的。 那现在你知道早早睡比什么都强了、 嗯、 早十年的时候我看你天天在外面玩，晚上 我要不是为了二月兰吗？那会儿 那时候你天天玩，在外面玩，你怎么不说呀？ 年轻了就是那会儿，现在大伙儿真得注意了。 哎，可睡不睡觉这个问题现在它也不由咱们自己决定啊，也叫做力不从心啊。你比如说有工作，你想早睡你也睡不了。 哎， 有些人工作忙，有些人玩游戏， 嗯， 有些人有拖延症，该睡不睡。哎呦，今儿这才10点半，我每天都得1点多才睡呢，我睡这么早，真闹得慌。 天应该是早睡。 对， 这拖延症啊是最不好的，因为为什么呀？他干什么事儿都磨磨唧唧。 但是现在社会生活节奏快呀，你这个生活工作双重压力，有的时候你是躺那儿你都睡不着觉。 嗯、 对，老得想这个琢磨那个的。 哎，你就像叶鹏吧。晚上7点来钟半的时候就睡着了， 嗯， 哎，9点多钟 就醒了， 两点又醒了，接着打游戏。 那哪成啊？他这是为了玩，所以提前睡觉。 哎，这也不成， 不成。 哎， 现在报告都指出了，70%的上班族有睡眠障碍。 哎，他所谓的睡眠障碍是什么？入睡困难，或者睡觉时间短？ 对对对，睡得不实，睡得不香，不 浅度睡眠， 对， 梦多。 哎，睡眠障碍，睡都睡不了。 嗯、 哦， 失眠这都算。 哦， 老大磊跟咱们这些都不是， 正好相反， 对， 他是入睡过快。 他现在叫教主吗？你知道吧？ 哎呦我的天哪！ 说他最有兴趣的话题啊，你有一秒钟不理他，进入幻境当 中。那这也是缺觉啊？问题是？ 其实他这也不能算缺觉， 血粘稠度高， 哎， 血氧量低， 对， 然后有糖尿病、高血压、多动症，然后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这都有多动 龋齿、灰指甲， 哎呦， 这是王大磊的病吗？ 有多动症怎么可能睡觉那么香啊？ 啊， 我就说我是综合医院，这些病都能治， 都能治，你别安 插。你跟王大磊有什么关系啊？ 王大磊，我觉着他 有一样就够了。 对，王大磊有一样就行。 我跟你说，现在咱们验证一下缺不缺觉。一个外国人发明的一个测试缺觉法。 嗯， 拿一个勺子在下午3点钟睡觉，然后你看好时间，闭上眼睛准备入睡，然后醒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自己入睡的时间啊，超过15分钟才睡的，那说明你的睡眠质量还不错，10分钟之内就入睡了，轻度睡眠不足，再低于5分钟的话那就是严重的缺觉。为什么拿勺子？因为它一掉地上你就醒了，不至于让你完全睡过去。 哦，那坏了，那我这人不行， 我也不成。 我拿着勺子，我就琢磨，哎，怎么拿勺子睡觉？让我玩勺子去，我这不是个不敢睡了。 我这情况跟你还不一样， 你睡觉爱吃 勺。你要是让他拿着勺子，你甭说勺子掉地上，炸弹掉地上我醒不了。 那你掉地下呢？ 我掉地下醒了， 勺子乐了。 虽然说我入睡很慢，但是我睡得特实。 嗯， 入睡很慢，一般几天之后才能睡着的吗？ 哎，几天？ 几天呢我就甭睡了。 能睡几天啊？ 你俩能不能别两头堵啊？ 那这怎么着，你说你一般多长时间能睡着了？ 我基本上也得半个小时。 你睡觉比如说这一起啊能睡多长时间？ 大概齐吧，八个小时。 哦，那还是挺充足的睡。 那还行， 今儿忙那就可能少一点了。 哦，明儿不忙睡八个小时。 哎， 那还挺好的。 哎，对对对，不像小花， 那可真不错。小花、 哎、 我 十 个小时， 小花那是 睡一对时。 哎，睡一对时， 十二点睡，十二点起。 对， 那就 到睡对环了， 再睡对了环。 哎，睡对了环。 哎呀，那是累得不行才这么着。 你那是累得不行吗？你 啊，是啊是啊。 你恨睡之前，你恨不得在脸上贴二斤面。 我们睡前的这个时间也是必须要花的，因为保养最好的时间就是在睡眠当中啊。 我跟你说，小英同志，你不知道这他睡觉，小花睡觉之间可以。 等会儿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我就问你，你先别说别的了，你先解释你怎么知道他睡觉的事儿的。你手别哆嗦。 他睡觉之前可有他跟我说过，你知道吗？ 嗯。 他说睡觉之前啊得敷40张面膜。侃侃而谈说什么？ 说什么？ 他最近呢跟人学变脸呢，撕一张变一张，撕一张变一张。 你再说会儿，他现在在跟你变脸。 你们这些男的就会夸张，你知道吗？明明利用睡眠美容是件好事，瞧在你们嘴里给编排的啊！ 睡眠美容没有错误，像你这种过度的利用睡前的时间做美容，这有点得不偿失。 哎，对 了，就跟你们都看见了似的。 小花，你说一拍那爽肤水，跟那个海洋馆那大海报似的， 渗透进去呀，所以我拍的狠点啊， 但是 我自己还疼呢。 哎，回回 你都那么大劲儿干嘛呀？ 回回我听你那话打架似的。 我跟你说晨曦啊，你看那半小时热闹着呢。 嗯， 睡不着怎么办？数绵羊，一只大肥羊，两只大肥羊， 三只大肥羊， 三只羊 三只大肥羊能炖几锅？ 四盘爆肚，五盘组人。 对，散蛋，我一个一个数。 我知道还挺多。 香菜， 没错。 哎呀，谁割的蒜了？哎呀， 我还不吃蒜，你 不行不行，这锅下去，重新做。 一只大肥羊，两只大肥羊，三只大肥羊。 口外啊！ 哎，我跟你说，能不能别老说我了？ 说小柱吧，小柱， 就这点话呀，甭管搁谁身上，得说完了，说明白了。 哎，对， 小柱啊，有时候说他睡不着是抑郁。我们就说矫情，然后有人说自己睡不着是拖延症造成的，我们说不就是懒吗？ 对， 完了有人说自己是强迫症，我们说你就是闲的。完了最后我们发现他睡得太多了，晚上根本不困，一白天一白天那么睡，最长的时候16个小时，他晚上当然不困了。完了还自己跟自己说呢，我那个失眠呀、那是枕头上无尽的流浪， 就是打枕头这边滚到那边。 那你流浪的可不算远。 对对对，我怕迷失了方向。 对。 王大雷呢才逗呢，你们都知道王大雷打呼噜吧？ 对， 那简直是跟打雷一样。小柱跟王大雷啊是一上下铺，是一个上下铺。 哎呦，王大雷是在上铺吧？ 对的。 我说最近你怎么身体不好呢？小柱， 王大雷在上铺，小柱你想他这个担心受累这劲儿，他 受累、 受怕担心受怕这劲儿，他睡得着觉吗？睡不着吧、 翻来覆去， 过一会儿啊床摇就算了，人还开始喊起来。王大雷做梦啊！ 哦， 在地精 呢，这是。 这是梦见什么了？啊！ 这是跟谁争执呢？这是。 要住了是话也说了， 床也踹了。 对，床也踹了，怎么王大雷都醒不来。 我连哨都吹了， 气得小柱没辙，啪给自己甩了一耳光。 嗯， 我怎么这么没用啊？睡不着就。哎，这时候王大雷醒了，很茫然的看着要住。啊啊！要住，你怎么醒了？我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刚才怎么心突然的疼了一下。 我们俩有心灵感应，我这点觉都让他睡了。 哎，不过晨曦，你在外面老演出，我看你们那些演员们经常逮到哪儿睡啊？ 什么叫逮哪儿哪儿睡啊？ 那不是困吗？ 困就是有的时候赶路的时候在车上就睡一会儿。 我瞅那个王俊凯做头发的时候都睡着了，做发型，发型师给他吹头发吗？就睡着了。然后说你们拍夜戏的时候，有时候一天就睡3个小时。 反正有的时候夜戏多。 为什么那么多夜戏啊？你别盯夜戏啊。 不行啊，他得赶进度啊。基本上有夜戏有早戏，你比如说头天12点结束的，回去好好睡觉了，结果凌晨4点喊起来骑马去，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出去骑马去了。 真辛苦。 没办法，这演员就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工作嘛，是吧？ 你能给我举几个你曾经睡过的最葛的地儿吗？我听说有的在火车站也能睡着了。 这个我没有，我的同事真有，这是确实有的。 嗯， 拍戏啊，他 当时拍的是年代戏，古装戏嘛，他拍睡着了，拍睡着了之后呢，晚上夜戏大伙收工也没人叫他，他靠着这大柳树就睡着了，没人叫他，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醒可坏了，这个旁边有过路的都瞧着他可乐，他当时是汉朝的衣服，那衣服又特大，穿这身汉朝的衣服上早点摊喝豆腐脑，人都没卖给他，这是真事儿，要不你乐什么呀？ 哎，你也拍过年代戏的对吧？ 拍过呀。 就是你有没有穿着这些就你也睡着了的呀？ 那没有，我们那时候 你穿这个跑的。 哎，我偷人衣裳啊。 但是天熙，我跟你说啊，你得想想，现在成功人士可不都这样吗？ 是吗？ 你知道雷军这个人吗？ 雷军是 小米公司的带头人。 哦， 人家说查了一下，营收过千亿，国际科技巨头中，苹果用了20年 ，Facebook 用了12年 ，Google 用了9年，国内的科技公司阿里用了17年，腾讯用了17年，华为用了21年，小米用了7年。人家说了，接下来的一年连睡觉都觉得浪费时间。 不能这么透支身体， 绝 对 的。 其实这些道理大家都会说啊，这什么都是零，那只有那个身体健康是那一，要没有那身体健康，后边所有的零，你有10万个零也没用。 对，检查身体，这大夫就跟我说了 啊， 其实这个人这个从身体啊变坏的，其实这个开关，就是这个 睡眠不好， 睡眠不足，而且这个不睡觉熬夜，这就是影响人身体健康的开关， 哦、 把这开关就打开了。 所以你听出来了吗？ 我听见了， 不睡了。 哎， 我倒把这开关开开，我看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我怎么那么硬啊？我还穿着汉服买豆腐脑呢。 不，你穿着汉服卖豆腐脑。 那就没人买了。 那我问你，什么时候你特别容易睡不着觉呢？ 工作上吧， 嗯， 对，就有 琢磨琢磨作品， 哎， 可能突然 或者演出太激动了， 对， 效果太不好， 太不好，我有什么睡不着？ 效果太 好啊，它很正常，所以没有什么激动的。突然有一天，哟，怎么大家 吵起来了、 哎？ 怎么乐成这样？ 对对对， 让我下去， 哎， 那我下去吗？ 根本就不想让我下去，在台上就得打我。 哦，下去怕你跑了吧？ 对对对对， 就是说。工作上的事情有点让你提心吊胆，但下面这件事儿我必须说跟陈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陈曦还是正正经经的一个演员，凭本事吃饭，他跟那个小偷啊还是有区别。 哎，废话，当然有区别了。 我给你讲一小偷啊。 好吧， 这小偷的故事，偷走了70万元财物以后啊，睡不着了。 不是，您先等会儿，这70万是怎么拿走的？ 70万元财物 哦。 他呀偷了以后呢，没想到这家有这么有钱，完全超出了自己的预想，然后就睡不着觉了。 哎呦， 害怕。 怎么着？良心发现？ 不知道为什么胆怯了，也不敢花。 天天看着这钱，就觉得这钱要咬他似的。 哦。 孟天。 孟天了。 想怎么办啊？我怎么偷了那么多呀？是怎么偷的呀？他干嘛那么有钱呀、啊？ 他问谁呢？他 怎么挣的呀？怎么挣的呀？ 管着吗？人家有钱。 逮我怎么办呀？ 逮你活该。 20万和70万能一样吗？ 废话， 不一样不一样。 后来呀、啊，好几天好几天睡不着觉，心理压力太大了。我偷偷的把这钱送回去吧。 哦呦，送回去了。 而且呢，为了弥补他们的损失，我多送2000块钱。 嗯，这真是个奇葩的盗贼。 70万丢了，那么事主一定会报案，对吧？ 对呀、啊。 现在呢，这个小偷把东西又送回来，还写了一张纸条，说呀，我多送2000块钱，为了让你买保险柜和电车，切记要撤案哦。 这小偷还挺温暖， 想拿点钱呢，摆平这件事儿。 哎， 别给自己惹祸。最后绳之以法了吗？ 嗯，还是被刑事拘留了。 当然。 不过呢，警方也说了，因为这个小偷承认错误积极。可以从轻发落，但是呢，避免不了刑事拘留和相应的处罚。那毕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嘛。 对， 反正就是心理啊，也会影响睡眠的。 哎， 嗯，别说心理了，就算就比如说陈曦，你们家水管有问题，滴的水， 滴的水， 楼上也那水管有问题，滴的水，楼下 我们家水帘洞， 自己家的水管也就罢了，人家水管在你们家楼上滴你们家阳台。你们家阳台上又有好多脸盆， 对， 是吧？我们家脸盆就在那儿接着水，拿个铁盆，晚上就甭睡觉了。当当，当 哎，人家不是说了吗？规律的声音有助于睡眠啊。 没听说过那声。 国外还发明一个机器人呢，就是调节你的呼吸的节奏，让你有效的放松，然后尽快的入睡。这么说的话，那个脸盆当当当，你应该。 但问题是这样啊。他要是有就一个漏水点呢，就这样还行。他们家那正好有7个漏水点。 哦，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有规律啊。 结果呢，这7个漏水点呢，有一个堵上了不漏了。 哦， 当当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愿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乐。 街酒吧里，哎，试一试吧，小桌，好，定住，定住，定住，哎，对，别动，别卡位啊，好的，拍下来了，现在测一下小柱的年龄 啊，测年龄啊，还用算吗？ 出来了，出来了，39。 什么就出来了？打哪儿出来了？ 就是我这个软件就是这个作用啊。拍完了以后呢，系统会自动的辨别你的年龄、你的性别。 我，他测的39。 丁小姐，39。 还小姐，他连性别都测不出来，测年龄呢？ 开玩笑，丁先生39岁，测出来的是。 我觉得那这个软件一定是透过你的现象看到你的， 看看你的本质。 一样的，别考点啊！来来来来来，扫一遍，扫一遍。 他这 个，别动， 他这个 别动。 好，扫完了。 他这个软件的关键就在于卡不眼上，我告诉你说。 好的，测完了46。 46，这是什么数值啊？ 好，我来自拍一个。 别卡边， 70几。 十、 啊。哎呦，还不到10岁呢，才8岁啊。 18好吗？ 哎呦呵，小花，这软件你自己编的吧？哄自己玩特高兴是吗？ 不是，这叫 How Old 点 com 这个软件，你输入一张照片或者你拍一张照片，都可以辨别你的年龄和性别。现在我知道你有点不甘心，还没怎么过呢。 谁还没怎么过呢？ 还没怎么过上好日子呢，都已 经我的好日子都完了是吧？ 50的你可以就办内退了。 你也别乐，39，人过40，天过5啊。 你别给我添堵行不行？我实际年龄那不是39啊。 哎呦，就可惜了，小花还未成年呢。 哎， 最迷惑别人了，18岁的外表， 95的身体。 你们就是自己因为测成这样不甘心要把我也拉下水。我跟你说，咱不是一条船上的。 咱是几条船上的？ 我告诉你们，回头是岸，还来得及。现在 我们掉苦海里了是吧？ 下面推出了一款男性的这个美容霜，你们看看，只卖 你等会儿，他这软件是为了推销用的。 哎呦， 真的，咱们熟人就是89.99就能 多少多少多少钱？89块 。 89.99啊， 80，你把这十字带出来行，别吃了。 这男生 差1分钱凑90。 当然了，有一个小姑娘呢，测完这以后非常之生气， 啊， 是28岁呢，后来测成了55岁，也难怪你。 哎，对，小花，你赶紧跟他推销去。 他把那个手机一气之下都给摔了。 那我特想问一个问题，他摔完这之后年轻了吗？ 哎呀，摔完了以后修的花1000块钱。 那看来这软件还是挺准的。 那他怎么那么大岁数还办那么不靠谱的事儿呢？ 这是用一种行为方式告诉这个软件，我是年轻的，我是冲动的。你像有些人没有那个冲动，连这么便宜的化妆品都不买了。 真是，王大奶奶还不赶紧冲？ 我冲什么我就冲了， 冲那洞一摁，哗。 这是真情投入。 没有你这样，像话吗？ 你说你像话吗？买回都是你。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那天你去玩的谁的事儿啊？ 啊，是别人啊。 别人啊？你再好好想想，谁拦你来的？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这下我可赔了本了。 这什么？ 赔了本了。 入戏的时候也挺深刻。 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哎，挺好，挺好， 聊的风趣， 品出真意， 仨人就是一台戏。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底， 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英宁， 生活频道王磊， 期待您的关注。 哎呀，这面茶都跑一块儿去了。 哪？ 我呀， 快来接酒吧里。真是， 怎么了？谁打击你了？ 没有， 他那化妆品啊一直卖不出去。 化了。 什么？怎么说话呢？ 告诉你，别搁那炉台上，别搁炉台上。 没有，谁呀？你们别捣乱！我跟你说，你们现在为什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们小的时候，父母跟你们讲了很多诡异的故事，把你们塑造成现在这个诡异的模样了。 你等会儿，我们小时候父母给我们讲一什么诡异的故事，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 咱们互相串门的呀。 互相串门， 而且你们的父母本来都希望生个女儿，结果殊不知 就你们家想生一个小子，结果生了你了， 结果谱呀闺女。 所以呢，我到你们俩家特别受欢迎 啊。我们到你们家特受欢迎是吧？ 比如 咱们应该换着养其实就好了。 反正这个你爸你妈是看您怎么都不顺眼，打哪儿看都看不上，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当初的一个错误是吧？ 绝对报错。 你爸是不是从小跟你说，王大磊呀、啊，其实啊，你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你还问呢，爸爸那叫什么呢？ 叫什么呀？ 你看你都已经叫大磊了。 对呀、啊，这还往上排没了。 四个十，没这字儿啊。 对呀、啊，这叫王四十。 所以两个十也没这字儿啊，只能叫王太磊，只能在大上加点儿。 哎呦，亏的那点儿是加下边了。哎，我都没转出来。 这个王太磊你哥哥呢住在寄宿学校，所以呢你也从来没见过，但是他样样要说呢都比你王大磊强。他学习好，体育好，长得好，身高好， 是。哎，你小花你付出这个。 我爸是没得编了。 对，我问问你，这是王大磊的父亲没得编还是你没得编？你得说清楚了，别让我误会人家啊。这个 当时他爸就是怎么着的，我是一板一眼的学。 哦，那反正最后就是王大磊跟他哥哥比有缺点呗。 哎，就是缺点很多， 就是搞得什么都比你强。 但是 主要是比就是太磊跟大磊就是一比就是有缺点。 就缺那一点啊，这脑子都已经不好使到这种程度。 就是去大磊家串门得到的一些信息啊。 哦，就该直奔我们家就来了啊。 嗯，你爸你妈大街上见我就说，来吧小花，想你了。家里炖排骨了， 家里炖排骨，哪儿炖来的？ 家里炖排骨了， 他们家大食堂是吗？炖了就在外边嚷嚷去。 做鱼了，快来吧，小花，想你了。 做鱼 了，哎呀， 我颠颠就去了。当然了，我也是狼吞虎咽，不能客气。哎呀，我正吃着呢，忽然听到小猪他妈跟小猪说了：“你小猪，要是不把你碗里的饭吃干净，将来娶媳妇儿脸的麻子就跟你剩的饭一样多。”小猪吓的， 然后的表现呢？ 小花顶了一脸饭粒回家了呗。 哎呦，弄着一脸麻子。 这个就是你们童年时的一些趣事了。 别着急，去完我们家，我们也得上你们家看看了吧？ 对呀、啊， 家没在，没人。 你们家没在家。对，您是想说这句吧？ 没在家没关系，我们能在大街上碰上。 对，我们可以愣炖，我们像炖排骨一样。 哎呦，那天呢，就打他们家窗户根那儿过，我还没敢往里看，就听里边正说呢。 哦，说什么呢？ 哎呦，他爸他妈跟小花就说了。小花啊，你不知道我跟你爸呀，原来有好几个孩子都比你大呀，就是因为在家里不好好吃菜，不好好学习，后来让我们卖给马戏团了。你知道马戏团那些个动物吗？那都是不听话的小孩变的。嘿，你要是不听话，也给你送这让你变狗熊。 小花变得了狗熊吗？ 就是妈的，你一听就是你编的，就是你编的，我告诉你。其实小的时候，家长啊都有一些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叫吓唬小孩，也可以说是叫引导教育小孩。 不，或者说呀，那会儿的教育不像现在，那个家长知识丰富啊，好多都会解释了。那会儿家长啊不太会解释。 其实 就想出一些方法 解释的问题，我觉得就是逗小孩儿。你说他也不是诚心想有趣儿， 对对，尤其 当时效果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尤其是北京的家长善于开玩笑。咱小柱他妈跟他开玩笑，我记得特清楚，跟他说冰箱里有一小人儿，你看你开冰箱为什么灯亮啊？就是小孩给你开灯的。 后来小柱每次都先敲门， 还问冰箱的在家的吗？哦，没在家。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酒吧里， 你也挺好吃的啊。 嗯，哎呦， 怎么了？ 你们俩干啥？ 啊？ 哎，来想找小花聊聊天。 这嗓子怎么哑了？ 嚷嚷来着吧。 嗨，这是跟我小姑子打一架。 跟哪姑子打一架？ 跟小姑子。 小姑子打一架。 哎，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咱们这社区这一大片就你们家天天的怎么了，这是鸡吵鹅斗呢？ 哎，我跟你说小猪，我这小姑子真是特别的娇气又懒，什么活都不愿意干。当时我还说给你介绍呢，这可没给你介绍了。哎， 不是， 你说你也懒，他也懒，你俩是怎么过呀？ 哎，你是勺到他还是勺到我呀？ 你们又不天天住在一块儿，他懒就懒吧。 我跟你大伟，你可不知道，他呀天天耗在我们家，没结婚呢。 啊， 不是很想介绍给你吗？幸亏没结婚。 哎，你怎么逮谁给谁账了？ 后来我一想，我那小姑子太爱吃，你也是，这没完没了了，是吧？有多少给多少，给多少吃多少，吃多少有多少。 你说这叫饲养？这个不是，你这小姑子是又懒又爱吃。 回头到你们家去。 不是，不是，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把我给什么了？他还暴力倾向是吧？到我们家把我给什么了？你说，我报警还来得及吗？ 这吃饭吧，就怕俩人起着哄着吃。这么下去的话， 不是，你先等会儿。 七十平米够你们俩住的吗？你说说。 够 够。这其实多多少少我们也有点耳闻。你有时候啊，恕我们直言啊， 太贤惠。我亲， 事儿太多了还贤惠。你把那会去了吧，你太闲了你。 对，你太会闲了。 别听他们风言风语的，就爱说我坏话。这一家子人呢，嘴特欠。 你怎么知道你们家人说的？嘿， 自家的事儿那还谁传呢？是吗？ 街坊四邻都传呢。 那也听不了那么细致。说我们孩子小毛有黄疸，这事儿谁能传呢？还不是自己家人说出去的。 那大夫也能传呢。 婴儿出生黄疸，这很常见的病。 这黄疸传吗？不传染吧？ 我不知道。 我婆婆呀，老带着她晒太阳，那么大风天也出去。天晒得好了，再吹坏了怎么办呀？ 被 你给叫回来不得了。 你这孩子是被我。 再说抱孩子老不停的晃，我们孩子不晕车呀。 抱着孩子晃怎么会有晕车呢？ 这不就跟坐太阳神车海盗船是一码事儿吗？疯狂老鼠颠房子 晃那么快，人家爽。 你们孩子为什么哭啊？你想过没有啊？ 饿呀。 逛的。哎呦，我这婆婆这么大人愣不懂事儿，不会看孩子，让我说她什么好？ 人家不懂事儿，人家还帮你看孩子。帮你看孩子这婆婆多好啊，孩子推给你，人家玩的不行吗？ 那得会看才行啊，不会夸还不找一专业的呢。 这还有专业婆婆呢？ 啊， 二姑的 专业老太婆。 那女的上岁数呢都是老太婆。 这你给我介绍点业余老太婆。 有那种看孩子的呀？那什么呀？ 那不是家政服务吗？ 呀，你也知道，还得给他们钱， 多谢谢呢。你雇谁不给人钱行啊？ 说挣钱也难呐。你说我老公是挣钱材料吗？有的时候账都算不清楚，孩子气得厉害。这社会能跟家里那么容易吗？你得出去外面寻吧去，挣钱去是呗？ 找钱捡钱去。 不是，你怎么不上班去啊？ 我一个女人家，生过孩子，家里那么多摊事儿呢，是吧？天哪， 这么多摊事儿，等会儿都有人帮你干了，我听着。 我每天盯着他们累不累呀、啊？老得跟他们纠正这儿不对那儿不好，不着道。老公回家还老打游戏、上网，晚上不睡觉，影响我睡眠。这 不是你白天干什么了？你那睡那么早？ 不是干什么的问题，这都是操心的事儿，是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红楼梦》啊？有这么一集叫这个王熙凤。 王媳妇儿， 我呀就是脂粉队里的英雄。这点事儿啊，在我都不叫事儿，我干吧又嫌他们不行，我不干给他们个面儿吧，他们又干不好。 哎，我特想知道你是怎么嫁给他的呀？ 也是一时糊涂。 哎呦呵， 我说我呢， 我以为人家呢。 后来呢，我们胡同这位呢，跟她老公离婚了。在离婚的诉讼中列举了不少离婚的理由，比如说账房跟小孩一样不出去挣钱，整天在家打游戏上网，生活上靠公婆给钱，还有孩子有黄疸，婆婆总是抱着他晒太阳，晒太阳就能好吗？他们抱孩子不停的晃，讨厌死了，小姑子也不小，总是不停的相亲，受不了。这些理由一写，法庭上大家都笑了，当然在心里。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 哎呀，你们几个都是新来的啊，要好好干，咱们这个公司是很有前景的。虽然目前只有你们几个人，但是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能力，还有你们几个，想想 对， 好好干啊！咱们一定能够扩大，再投入，再生产，早日在纳斯达克上市。干活去吧！哎，怎么还？你是这是毛病是吧？ 行， 哦，那我可以申请这个免税了。 大毛，没想到他挑的这几个人还都是咱们兄弟啊！ 哎呀，这就是一笨蛋，而且。一看就是一外行。 你听刚才说那两句话了没有 啊？对，什么榜，就这么大个点地儿还想上那个榜，甭管他，咱们踏踏实实干半个月，忍半个月，慢慢的。 不要聊天，好好干活啊。你们这个不能傻卖力，动动脑子。今后这个咱们提高了，你们都是老员工拿的原始股。你看看现在咱们这仓库里啊，这么多的货，这要卖出去，咱就能挣不少钱呢。你吃多了撑的吧？这是，你要管好这个上货这环节，看好仓库，防火防盗。跟你们说话费死了劲了。 放心吧， 啊，还真有一句人话，哎，不易呀、啊，哎呦，我说这么半天，我终于听到回声了，这刚反应过来，行行行，干活去吧。 最爱看耍他的时候，他那个劲儿。 哎，你这就是心里话，你别老这样，回头他明白了，后边的事儿没法办、 哎。他以为咱们真傻呢。哎，每次对咱们颐指气使的时候，你看这字儿都会。哎，我看他那小头发左甩一下，右甩一下，那三撇还好玩呢。 行，你别观察这个了，你先琢磨琢磨，咱们怎么一点点往外倒腾，帮着他把这点东西得销售出去。 先从我这进货开始，对不对？进货，你想吃什么？让他端什么吧？ 什么不成啊？要是弄点值钱的，咱一倒手，咱好能有点赚钱。烟呐、酒啊、茶叶呀、这都有赚。那你先进着，我去库房看，要有现成的呢，咱就往外帮着他，销售销售。 送货那边打点怎么样？ 没问题，都是咱自己哥们儿。 哎，怎么样了？底下活干呢？哎呀，来，先把这库房啊，简单的盘点盘点啊，你们心里有个数，知道吧？哎，行了，干活吧。这几人倒真是听话， 还老怕咱不干活，一趟一趟看着咱们。这老板当的啊， 忒鸡贼了。 他让盘点库房，就打这儿开始，我给他少盘30%，他应该发现不了吧？ 他那脑子，那100%我就都未准。 嚯，那是红旮旯，他才看不出来。 他都盯在咱们身上了，他看货吗？ 打了我给他， 赶紧干活。 是， 你。 使窝挪鸟窝，把这边挪这边，就实在盘点了。 快， 大的马的外头，小的马里头也看不见。 哎， 弄一空肠挺好。 你呀、盒子给他留着，盒子里东西咱得端走。 这年年咱不能这么办吗、就这么着了。 我看看，这个镜子这个有点贵了。 老板 啊， 你没明白啊？ 什么事儿我没明白啊？ 现在什么时候了？ 什么时候？快下班了， 不是说今天这点儿， 马上过节， 什么节、 您像四月过这个 清明， 清明 买点好酒祭洒一下。 什么买酒都洒着使啊？谁家现在还这样啊？ 不是敬天敬地， 你形容的不对， 你电影看多了。 四月份万物复苏 哦， 踏青的好时节。 是啊， 五月份紧跟着劳动节、青年节，六月眼看着就到儿童节。 是的， 所以呢，那就适当的提价。 我明白这意思了，你就说适时提价不就完了吗？市场波动、学点说话。你这玩意儿不说是不说，一说是一大堆废话。又来了。哎，我怎么觉得咱这货这边见少啊？ 我挪这边来了吗？ 好好好，看好了啊。 哎，刚才他那三撇头发看见没有？哎， 我还真注意观察他那三撇头发 了。那个领子一个在里一个在外， 对， 袖子一个高一个低。 你怎么老过去这个呀？ 没那个看，要不然我乐出来了该。 哎呀，行了，晚上咱们踏踏实实的把这些东西啊，咱给他销售出去，咱们就算又一笔收入。 那晚上鸽子过来给咱们接是吧？有没有放风啊？ 有啊。 车来了吧？ 没呢。 那你约了吧？ 约了。 不是，就怕你没带全嘛，因为牛确实少。半个月后。 哎，我说来、我说最近咱们这个业绩不错是怎么着？我看这个仓库里的东西见少啊。哎，你们这边上货得注意啊，怎么上东西越来越贵了？啊，你们这边也是，那赶紧收款！我净看着东西出去，怎么没看往回收钱呢？怎么这都没了？两位， 说的有道理。 这个不用你们肯定，我是让你们提出办法解决。 哎，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提高认识，增强意志。 哎， 干嘛做工作总结、写报告呢？ 哎， 你们要真的从实际抓起，知道吗？ 有， 就最可恨就是你是盯仓库的。啊，怎么越盯越少？ 老板，我觉得是你啊，可能对这个物体形状的认识有问题。 呵，这句话挺专业，物体形状认识有问题。咱们这都是方箱子，你告诉我有什么问题？ 以前呢，可能都集中在一起落，显得高，您觉得多。现在它分散了，这一堆那一堆，这一堆那一堆，空气流通了，货品新鲜了，您看着少。 以前我东西都不新鲜不流通是吧？行，先那么着吧啊，你回头注意啊。 我这聪明啊，三言两语的就把他给说服了。哎，最近这东西丢的有点多呀，好像不光咱们下手了吧？ 好像是。 要发家一块发，要不然把王大爷拉进来，咱们几个人分成，他给咱们行个方便，咱也分着点。 这一溜小卖部都是咱们的销售网点啊！ 别说你傻，你也不是真傻 啊！往外傻，不往里傻。 好的。 又、开会了。 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的仓库大幅度的亏损、还有呢，自从你们几个来之后，我算倒霉起手，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就是倒霉蛋。还有呢，你们这给我装傻的吧。这我听明白了，这是气候的。 俗话说家贼难防，浙江的傅某在县城经营食品批发部，5名员工从送货员到业务员居然全都是贼，害他一年损失近30万。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警察同志怎么回事了。 这5名员工呢，从进货到库管到销售全都是贼。 警察同志，这还用您说吗？ 这不是你问我的吗？ 刚才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过了。 我不知道啊。